先生授我饮食书，我为先生杀素仇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，我是陈章太康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沈泽川这个角色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关注分享一条龙吧。